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烧热了锅，拿出三个鲜鸡蛋丢下沸水中去煮。洗漱完毕的贺婉婉带着大病初愈的景一鸣来围观池小池做饭兼烤火。池小池瞄了一眼两只粉雕玉琢的小团子，主动向贺婉婉搭话道： 想吃溏心蛋还是正常的水煮蛋？ 贺婉婉软着声音回答： 溏心蛋。 景一鸣提问： 姐姐，什么是溏心蛋啊？ 贺婉婉很老成地摸一摸她的头发说： 姐姐一会儿告诉你。 说罢他又转向池小池，把这个问题原封不动地抛了过来。 丁叔叔，什么是溏心蛋啊？ 池小池耐心地回答着孩子们的十万个为什么。 是蛋黄没完全煮熟的蛋。 哦。 景一鸣仰脸问贺婉婉： 把鸡蛋全煮熟的话，鸡蛋会很疼吗？ 贺婉婉早已过了担忧这个问题的年龄，但她仍然温柔地哄着这个比她小很多的孩子。 应该会的吧。 那我也要吃鸡蛋不会疼的溏心蛋。 池小池回头刚想说点什么，就发现景一鸣没戴手套，把两只小手揣在口袋里，露出来的一小截皮肤冻得通红。 这手套呢？ 刚才起床没找到。 池小池也不说帮人找找，先幸灾乐祸起来。 一会儿看你妈不骂你。 这是什么零食刘叔叔？ 刚冒出这个念头来，他寄魂的小奶豹就被拖着肚子交送了出去。池小池的口吻仿佛在天桥上推销热水器的小贩。 啊，揣着这个暖和。 景一鸣不易接了一个软软热热的东西在怀里，有点吃力的把小奶抱搂紧，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惊喜道： 是小豹子，我在画册里见过你。 零六一有些感动，这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个不靠标签牌就认出他身份的生物。贺婉婉好心的跟弟弟科普： 这是狗。 池小池面不改色的： 胡说，这明明是暖手器。 世界观原本还算正常的景一鸣顿时陷入混乱。 唉， 暖手器就暖手器吧，总不能让池小池这个当叔叔的在孩子们面前威严扫地。他让景一鸣搂在怀里，尽职尽责 cosplay 了半个小时的暖手器，期间被景一鸣扒开毛各种检查，想找出他的开关在哪里。把暖手器要回去时，池小池捏着他嘴边刚刚冒出来的细胡须问： 一鸣，这是什么呀？ 景一鸣乖巧道： 暖手器。 造孽啊。 话是这么说，不煮熟的溏心蛋给这个年纪的孩子吃终究不太好。池小池拿两天前吃剩的羊骨汤煮了挂面，热腾腾地盛给众人，鸡蛋则下在了女人的碗里。他给孩子们蒸了易消化的儿童蛋羹，甚至不忘在蛋羹上点了香油和葱花。他一边吃一边拿了休息室里的纸笔开始画原始土灶的设计图。画到一半他叫道： 刘老师。 嗯？这是咱们吃饭的家伙事儿，可得上点心，帮我看看。 哎，你说这柴灶口应该开多大？风箱该怎么装呢？嗯，我小的时候跟我爸妈回乡走亲戚，就记了个大概的模样。 让我看看。 在说话时，061就没有一刻停止过运算。前几日，他利用小奶豹病毒搞垮了数个基站，但他从没有指望过能靠这个临时编出的病毒程序弄瘫整个世界的 AI。当病毒传至某个接近核心中枢的 AI 时，他被截停了，并有监察 AI 按照其传播路径一路追查而来。尽管061为病毒设计了反追踪性能，但他面对的毕竟是一群 AI， 拖延了两天才被查到，这已是061能力所及的极限。从早饭开始不久，他的程序便遭到了围攻，无数足以毒到他自毁的 AI 病毒在他防火墙外不断发起进攻。幸运的是，061存了个心眼，第一时间锁定自己的定位系统，至少堵绝了他们寻迹查到池小池身上的可能。他挂了内线，发了一条信息给023， 江湖救急。 023秒回， 不救， 麻烦089给我写个病毒。 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病毒，你要不要？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。061笑笑，一边应付那些病毒，一边等待023的回复。约30秒后，023那边又上线了，但显然聊天对象已经换了个人，因为对面发来了掷地有声的四个字： 爸爸来了。 如果不是被病毒围攻的喘不过气来，还要帮池小池搭灶，061自己一个系统就能把活给干了。简单告知了自己对病毒的要求后，061说， 15分钟。 10分钟来拿。 谢了。 关掉和089的聊天窗口，061一边飞速巩固防火墙，按照防火墙传送回来的数据解决那些最凶猛的病毒，一边与池小池认真讨论他的炉灶。 风箱应该装设在柴火灶右手边，具体的参数可以等开始做的时候再测量，只是水泥和沙子你打算从哪里运？ 池小池把笔转出花来。 我们有卡车，什么运不来？ 061实在很喜欢他这劲儿劲的小模样，笑道。 啊，什么都运得来，不过别忘了设计散热的烟囱。 哦，对了，烟囱。 他低头去画烟囱，他身边的锦衣明看向窗外，突然叫了起来。 啊，雪。 外面下起了大雪，纷繁如鹅毛，片片飞旋覆盖在后方纵横的输油管道上，把整个世界都吓得安静了起来。锦衣明想出去玩雪，但他刚刚退烧，只能乖乖地缩在睡袋里休息。可孩子爱玩的天性作祟，他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仍不死心地盯着外面。池小池拥着他和小奶豹画着草图，景子华在和新来的大孙小孙兄弟两个人交谈，父母则捧着泡了热茶的保温杯商量着将来怎么办。贺婉婉守在锦衣明身边，严兰兰则戴上手套围巾跑到外面，打算团一个小雪团回来给锦衣明玩。严兰兰不敢走远，就在屋边拢了一堆雪，打算捏一大一小两只小兔子送给两个孩子玩。谁也想不到，这片小小的服务区会在这种时候迎来一个不速之客。在他走到镜旁并开口之前，严兰兰甚至没有意识到有东西靠近。他正忙着捏出雪兔的耳朵。 打扰一下。 严兰兰打了个哆嗦，马上低头去看。来者是一只小型的机械导盲犬，它被做成了萨摩耶的样子，毛茸茸的，但体型是真的挺小，小到让那些中央 AI 懒得花费多余的功夫来把它强制关闭。它身上落了不少雪，显得有些臃肿，形容也有些狼狈，态度却很绅士。他仰着头问严兰兰： 小姐，请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叫徐静媛的小姐？她今年8岁， 穿着驼色风衣，红皮鞋，头上有一只银色的蝴蝶发卡，眼睛很大，但视力不好。 严兰兰定下神来与他聊了一会儿，才从他口中得知，这个徐静元是他的主人。小导盲犬已出场三年，被隔壁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买下。三年间，他一直是徐家女儿徐静元的导盲犬。灾变发生时，他正处在临时休眠状态，徐家父母带着眼盲的女儿迅速逃离。慌乱中，徐小姐将指引手环遗落在床头柜上。等她醒来时，她的小主人已经不在了。她就找了出去，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。